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也是这节期最大的一天，耶稣站着高声对众人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什么意思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心灵若口渴的话，你们就来相信我吧。所有信我的人不仅会解渴了，活水的江河也会从他们流出来，流到别人的身上。但是这流出来的活水要等到我受死复活升天之后，因为我需要这样得着荣耀，圣灵才会降临充满你们。2000年前耶稣的确受死复活升天得荣耀，然后他升天10天后，在第一个教会的五旬节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，圣灵就降临充满门徒了，使他们能讲不同的语言，圣灵也借着他们所讲的信息使3000人悔改受洗，这些人这样就得到罪蒙赦免和圣灵的充满。请听一下使徒彼得那天对百姓最后所说的话，然后结果是什么？这是使徒行传2章36到41节。彼得说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这都是2000年前的历史事实。耶稣在那祝棚节所讲的话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开始应验了。耶稣的话到今天也还在被应验了。一直到今天，当任何心灵口渴的人受洗的时候，他们就领受圣灵，这活水也会从他们里面流出来，影响别人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信而受洗的人，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，圣灵的活水已经给我们解渴了，并且好像从我们流出来的水一样，圣灵是借着我们在帮助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跟其他的人分享福音，我们帮助他们在他们各种的需要上分享上帝的爱，圣灵借着我们继续做他的工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基本的意思。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讲多一点，特别是关于这口渴的题目。当你听到耶稣大声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，我就是口渴了？我在开始准备这个证道的时候，这也就是我自己的第一个回应，我就是口渴了。若严谨看今天的经文的话，我们应该问，我们还是口渴的吗？耶稣已经给我们解渴了，怎么还觉得口渴呢？耶稣另外在约翰福音也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 不可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应该永远不可了。也许我们应该看属灵的口渴有哪几种，有哪一些。有一种口渴是非常正确的，是应该的，圣灵就是劝勉我们要这样口渴，劝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渴慕。彼得前书说，你们要像新生的婴孩一样渴慕那纯净的灵奶，使你们靠他成长以致得救，因为你们体会到主是美善的。当我们基督徒重生得到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体会到主是美善的。体会这词在原文希腊文表示，你吃过或者喝过东西的时候，你觉得味道是很好的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因为你重生的时候，就是你当属灵的婴孩的时候，圣灵给你解渴了，而且是很好喝的味道。因此你就想要继续喝这个灵奶，就是上帝的道，你渴慕这灵奶，你就是这样口渴的。那这样的口渴当然是很健康的，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次来主日崇拜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口渴。我们很想喝，我们很想听上帝的道，这非常好。但是还有别种口渴，并且很多其他种口渴是不健康的，是不好的，是有罪的。其中一个就是不满足的口渴，你一直渴慕更好的日子，更平顺的生活，更多快乐。那么上帝的确要我们不断地进步，比如说他要我们越来越能够当一个好丈夫或者一个好妻子，一个好父亲或母亲，一个好儿子或女儿。我们应该不满足我们这种家庭角色的不好表现。但是我要提的不健康的不满足是，当我们渴慕一种理想的生活，什么都照着我们的想法，什么都平顺，这种理想生活不仅在这受罪恶影响的世界是不可能的，这种理想生活我们若一直想它，一直渴慕它的话，我们就是在忘记和不珍惜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各种丰盛祝福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使徒保罗知足的例子。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保罗也另外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天父上帝给我们肉体生命，也一直在保守我们肉体的需要。天父也借着他的道，借着圣灵给我们灵魂的生命，也一直在照顾我们灵魂的需要。他每天给我们好多的祝福，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切。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些祝福都是理所当然的，都是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。我们也认为我们的生活应该更好更顺利，我们也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话，我就会快乐，就会满足了。真的吗？那个问题解决，你真的会快乐吗？你也许一两天会快乐，会满足，但是你有可能很快又会找到新的问题要解决，就让你满足，让你快乐。我们罪人就是不满足，上帝不断地祝福我们， 但是我们的心对他不怎么感激，我们反而不满足，反而觉得情况应该更好。那这真是一种不好的渴慕，不好的口渴。讲到这里，我希望上帝的律法已经运行了在你们的心，已经扎了你们的心，让你知道，让你知罪，也使你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你的罪，也让你口渴，让你渴慕上帝的赦免。这是很健康的口渴，很健康的渴慕。上帝喜欢我们了解我们的罪，了解我们只能依靠他的赦免，他也喜欢我们渴慕他的赦免。上帝也最喜欢把我们这个口渴给我们解渴了，他最喜欢用他赦免的水给我们解渴了。诗篇说，耶和华，如果你就查罪孽，主啊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你有赦免之恩，为要使人敬畏你。东离西有多远，耶和华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，上帝赦免你的罪，对你今天再一次的领到上帝的赦免。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说我渴了，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，他赦免你的罪，把你属灵的口渴给你解渴了。你不满足的罪还有所有其他的罪都蒙了赦免，并且天父上帝重新给你应许说，他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圣经也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我们的生命在爱我们的天父手中，他必定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不必担心，我们不必一直不满足地渴慕更好的，渴慕我们认为是最理想的。如果我们所要的真的对我们是最好的，上帝会给我们安排的。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任何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了。我们可以放心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圣经又说，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今天是五旬节，我们今天纪念和庆祝圣灵2000年前如何特别降临，充满使徒们，让他们说别种的语言，给他们勇敢，给他们力量智慧，向众人传讲耶稣的好消息。圣灵也借着使徒们所传讲的扎了众人的心，使他们悔改然后受洗。当他们受洗的时候，他们就照着彼得所说的同样领受圣灵，当天3000人受洗成为基督徒了。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，约翰福音7章，也是跟第一个五旬节很有关系。在这段经文，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的经文继续解释说，耶稣这样讲是指着信他之人受圣灵说的，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但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，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受死复活进入荣耀。圣灵来就是为了使人借着信心与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连接在一起了。圣灵借着道，借着洗礼，这样重生人之后，他也继续保持人在这个信心里面，这是圣灵主要的工作。圣灵2000年前的时候给耶路撒冷的人，给耶路撒冷的众人解渴，圣灵当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也给我们解渴， 他今天借着上帝的道再次地给我们解渴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包括我们不满足一直渴慕我们理想的生活这个罪。我们借着洗礼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与他一同进入荣耀，但是我们将来会。但是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很多不荣耀的罪。当上帝的律法定我们这些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口渴，我们常常渴慕，我们常常需要上帝的赦免。但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缘故，他很乐意地用他的赦免来给我们解渴，他也应许我们他会一直这样做，一直到那天我们进入天堂的荣耀。在那里我们不再饿，我们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我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我们，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。阿门。